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4年1月8日青衣短时间内两次电力事故，当局表示极度关注及震惊。 加连威老道上月镖行劫案，再多两人被捕。 上水一个猪场早前验出非洲猪瘟，当局完成销毁489只猪。 以军总参谋长称今年将在加沙战斗，又指或与真主党全面交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喺1月8日嘅早上咧，同大家见面啦吓。有萧乐文喺千禧年代呢度，想同大家讲下咧，有关于就系青衣啊，一个星期有两度发生呢个电力事故，计喺1月1日元旦日咧，青衣嘅牙鹰洲街变电站咧冒烟导致电压骤降啦。咁啊，话喺附近嘅长安村安微楼咧，喺寻日啊，佢哋呢一个嘅变压房咧嘅高压电缆咧都系有故障，全栋大厦咧系停电咗大约系个半钟头，咁亦都有居民话曾经听到爆炸声，咁啊事件就导致到388户嘅电力咧受到影响啦，一啲嘅升降机咧系停运啦，咁亦都有一啲嘅升降机被困嘅报告啊，即系运 lift 嘅情况啊，消防处都话收到4宗嘅咁，环境及生态局咧喺事件之后咧喺社交媒体都有发文啊，对于事件表示极度关注及震惊。话已经指示咗中电咧，系立即派人出嚟解释。咁局长石展环咧，亦都向中电总裁罗家俊咧，系表示非常之失望嘅，十分失望。中电就话咧，喺1月1日嗰一单事件同寻日发生嘅长安村呢一个嘅变压房嘅事故咧，系冇关联嘅。咁机电署都要求中电咧，尽快查明事件嘅原因啊，两个星期之内咧交报告。今日咧会同中电咧开会，系跟进成个情况嘅。究竟寻日嘅情况系点嘅影响面有几大咧？咁，请呢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青衣区区议员卢婉婷，早晨。 早晨啊，你好。 早晨，卢婉婷，可唔可以讲下暂时有冇都直接同中电了解过成个原因系点啊？同埋寻日个情况系点啊？同大家形容下。 我琴日就同阿陈斌议员夜晚咧都同中电佢哋都大家用电话沟通过啦，其实都了解过基本上即系琴日朝头早，其实都喺安微楼嗰个位置咧，我哋收到居民反映就话有一下嘅响声啦，咁之后就全栋大厦就停电啦，咁喺大概9:38嘅时候，咁嗰段时间入边咁公众照明系统啊 lift 啊，其实都冇即系嗰啲全部暂停咗，咁跟住之後，樓下嘅護老院啦，護老院即係用緊後備電啦，因為佢哋本身即係嗰度位置就係安微樓嘅底最底層，咁啊，所以嗰段時間就有大概個半鐘，其實呢棟大廈咧就冇電力供應嘅我哋嘅居民， 係啦。成個過程停一個半鐘啦，但係由停電去到有人嚟搶修，你自己觀察到係幾耐時間？ 大概其實係琴日即係9:38發生呢件事，大概10:00，其實佢哋中電都有工程人員落到去現場去了解發生緊咩事嘅。 街坊啲反應又點咧？係咪成棟樓啲居民都要落到嚟即係外面嘅地方係咪？ 其實昨日嘅居民去有一啲啦，可能啱啱去完食完早餐翻嚟，咁就會即係比較驚訝，就係點解會發生啲咁嘅事啊？咁但係其實昨日中電去做咗一個動作咧，其實就之前我哋喺1月5日嘅區議會入面啦，咁因為1月1日發生咗嗰件事，咁我哋就話喂中電，你其實有時呢啲突發事你要揾人出嚟交代喎。咁昨日佢有進步嘅，佢真係去1月5日去即係我哋開完大會之後啦，表達咗我哋嘅居民嘅訴求。咁佢昨日都喺發生事故之後，佢都即刻出嚟會有人解話，話俾啲居民知，而家佢哋做緊嘢啦，維修緊啦，咁用緊可能用緊另一個電纜去處理緊呢個大廈嘅電力供應。咁其實居民嘅反應，即係佢知道佢做緊乜啊嘛，咁所以大家就冇咁鼓噪咯，即係都明白佢哋做緊嘢嘅咁樣咯。 有冇市民係有啲需要求助嘅情況啊，或者直接向你求助啦？咁另外我知道有啲運 lift 嘅情況嘅，嗰個又有冇影響咧？咪有？ 運 lift 嘅情況咧，反而喺即係可能因為消防佢哋到咗場啦，咁其實 都個問題就唔係話咁大。咁你話有冇居民求助？其實初步都冇嘅，就係可能唯一就係護老院，佢哋就話我哋用緊後備電啦。咁到底會唔會恢復到電力供應啊？定係會唔會有下一步嘅嘢？因為其實護老院入面好多即係居民有一啲即係住户啦，佢哋係用緊呼吸機噶嘛，咁冇咗電都會好大件事噶嘛。咁但係其實琴日相對佢用咗後備電啦，又或者盡快去搶修之下，其實個電力係都穩定嘅，就影響都唔算好大咯。 護老院嗰度用咗後備電，即係意思中間完全係冇斷過電，定係中間都斷過一陣，好快駁得翻，定係點咧？ 佢冇斷電嘅。 OK。但係尋日除咗話影響安眠樓成棟冇電之外，其他附近嘅一啲其他樓有冇影響到啊？ 都聽啲居民講咧係有嘅，例如隔離對面屋苑嘅私人屋苑浩景灣啦，咁佢哋可能就出現一啲運 lift 嘅情況，就係佢部 lift 啦，同埋就可能八達通機啊，仲有警鐘唔明嘅情況咯。 但其他樓有冇類似，譬如安眠樓有護老院嘅情況，即係佢哋除咗住宅之外，有冇其他嘅設施都可能受到影響？有冇了解到咁啊？ 但佢琴日應該個影暫時都。因為佢嗰段時間都搶修，大概半個鐘都好快嘅，咁嗰段時間嘅影響就唔算好大咯。 今次安眉樓呢一個變壓房嗰個嘅事故啦，同上次牙英洲街嗰個變電站係咪好近嘅？喺地理上， 係對面咯，隔咗一條馬路。 點睇今次啦？即係雖然中電就話兩件事件係即係冇關聯嘅，咁係獨立事件嚟嘅咁。點睇喺咁短時間之內，喺一個咁近嘅地方又有事故發生咧？又 咁呢個其實都明白，即係因為如果你問我，梗係唔能夠接受啦。因為電力嘅供應力係隔對面，就算你同我講話冇關聯，我相信喺居民嘅角度，大家都會覺得喂唔係喎，我哋都好擔心喎，因為我住喺呢度兩次都係因為好似疑似爆炸嘅聲音，而跟住之後就冇電。咁其實居民都非常之擔心啦，即係我哋都即係非常之關注啦。就好似頭先你話環境局，佢哋都覺得好震驚。所以其實即係除咗我哋話要求去徹查呢件事，要求佢向公眾交代之外，其實另一方面我哋就話，其實未來佢都要喺我哋中醫，其實咁近嘅屋苑之間，我哋就會建議佢要多啲喺周邊嘅屋苑啊，或者屋村入面咧，要盡早去做一啲檢查啦。如果真係有老化嘅情況，或者都見到即係佢預告其實呢個電力嘅裝置係有問題嘅，咁我哋會建議佢盡早去換咗先，預早去做多啲預防嘅嘢咯。就好似我哋成日同政府講，你爆水喉嘅時候，喂，你雖然爆啲缺啫，咁另外一缺都可能會有情況，咁我哋都希望佢可以擴展佢哋嘅檢查嘅範圍，而去令到即係呢個電力嘅供應係穩定咯。 盡早做檢查，但係你而家見到平日多唔多中電嘅職員係做一啲定期檢查，定係你都覺得係可能呢度可能出咗啲問題，未必嚟得好密嘅，或者定係啲咩原因呢？因為如果一路都做緊檢查，你再叫佢哋做檢查，其實都係一樣嘅啫，係咪咧？ 其實以往我見中電咧，嗱，佢既定嘅一般恆常嘅檢查一定係有嘅。咁但係你話好有針對性嘅，因為今次我哋都講話浩景灣安眉樓。佢哋係好近㗎條馬路，但係其實我哋側邊仲有好多唔同嘅樓宇啊嘛，譬如安潮樓、安塔樓，甚至我隔離長發村青雲苑呢啲，其實我哋嘅屋苑係非常之近，所以其實我哋都會建議即係你唔係話一般恆常檢查，其實真係要點對你針對性，邊啲真係老化嘅情況嘅設施，佢哋要提多少少去提多啲，去如果真係及早去發現有問題，梗係及早去換，咁先可以解決到問題㗎嘛。 你頭先講。居民是擔心最主要是擔心是否會頻密發生類似這些涉及到電力的事故，還是擔心個爆炸情況，還是擔心什麼呢？ 其實第一啦，就是說你無緣無故扮一聲，大家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當然會以為爆炸啦，是不是？所以他之前我們都說中電你真的要出來解釋清楚，原來這個呢的扮一聲是怎樣，為什麼會形成啊？可能他說因為他是電力的故障，令到他可能是要因為分隔分隔個故障系統的問題，所以才會出現這個聲啊。第一啦，咁第二樣嘢就係居民點解會擔心，就係因為我都唔知發生咩事，你無啦啦今日你要停我電啫，下一次你會唔會引發唔同嘅，譬如火警或者其他嘅嘢，咁居民會擔心，所以一般即係如果你話 去中電去可以做好一個咁樣既定嘅通報機制啦，咁呢個係必須啦。第二樣嘢就係話合組去檢查，呢、這個亦都係中電嚟緊要必須去正視同關注嘅嘢啦。Okay. 好，唔該曬，盧婉婷同你傾到呢度。盧婉婷咧係青衣區區議員啊，講到就係尋日喺長安村安眉樓嘅變壓房嘅高壓電纜有事故嘅情況，而大家關注到就係喺青衣喺一星期之內有兩次嘅涉及到一啲電力嘅事故啦。另一中電雖然就話兩個嘅事件係並冇關聯嘅咁，大家點睇18723有冇青衣嘅居民，有冇甚至係喺尋日安眉樓嗰棟啦，或者附近一啲嘅居民，尋日都受到呢個電力事故的影響咧，講下你的睇法啊！18723111，電話旁邊有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田北辰喺長安村安眉樓，尋日全棟停電咗個幾鐘頭。再之前就喺1月1日喺青衣牙英洲街嘅變電站，亦都有事故，有故障，有冒煙嘅。點睇兩次嘅情況咧？ 我同社會分享一下我嘅理解。佢中電成個供電系統係點啦？佢一個總發電廠啦，咁個總發電廠咧出咗啲好高壓嘅電，咁佢經過三層嘅變壓嘅，第一層咧就將佢嗰個電壓變到呢個40万伏嘅，咁第二層咧就將40万伏嘅電壓咧去到另外一個地方就變到132000伏。咁呢啲電呢去到第三個地方呢就將佢變咗做11000伏嘅。咁即係有三個唔同嘅地方喺度將啲好高壓嘅電力一路路將佢壓縮到一個咁嘅壓力，咁先至可以用㗎嘛，如果唔係好危險啊。咁上次發生嘅事件呢就喺呢啲將132000伏變11000伏嘅嗰啲所謂第三層嘅電壓站就好地區性㗎啦。咁呢就個電壓就過斬一斬，大部分人都冇事，咁當做係冇停電。咁但係有人搵 lift， 我就一路追佢，咁你搵 lift 就點計呢？咁你搵 lift 都係有成半個鐘至45分鐘啲人搵喺度啊。咁呢個當係停電，點解唔罰呢？點解唔計數呢？咁佢哋冇人答到我，而家研究緊。今次就係點呢？好啦，就係、是、你呢個11000伏嘅電入到去每一個大廈本身，佢又有一個地方，就將佢再壓縮到220伏。220伏就我哋平時屋企用嗰啲電壓。咁全香港幾萬棟大廈都係有呢個咁嘅設施嘅。咁你呢個青衣長安村呢度呢佢嗰個房署嘅地方佢就係提供個空間，個空間呢就中段就擺好多設施喺入面。好啦，咁而家要查嘅呢就係、是、到底係房署個空間出咗事定咩嘢，水浸漏水咩事，如果唔係嘅咁一定係中段咩飛啦。好啦，咁我真係問中段喎、哦。咁我話你呢啲有定期維修㗎嘛，好似查 lift 啊咁樣。你讲唔讲出边我听？你上一次嚟呢个地方，成队人冲落嚟定期维修好多机组噶嘛？将佢由11000伏变咗做220伏。你上一次系几时啊？琴晚11点同佢通电话，佢竟然同我讲仲查紧，冇乜理由啦。 唔系应该有记录嘅咩？呢啲应该 吓？ 唔系应该有记录嘅咩？即系几时检查过？ 咁系咯。咁我11点问佢，佢话佢仲查紧，咁可能佢查咗唔想同我讲字话。咁跟住我問佢，佢話你通常查嘅程序呢、這個就最緊要，正話個居民都有反應，或者有個區議員都有反應。你去查嘅時候，你點知唔係港鐵嗰陣時啲人去查紅磡站禮頓啊嗰、那個咩剪鋼筋嗰件醜聞啊，係咁依睇一睇簽個紙就算數啦。你係點查嘅你？你係咁依叫佢睇一個貓咩都冇事咁簽個名就算，定係你有一個好詳細嘅 checklist， 有好多好多個盒仔。好似你去檢查你嘅健康咁，佢逐個逐個叫你 tick 咁啊，有冇呢啲，有冇嗰啲？佢係咪逐個逐個去 tick 嘅咧？咁佢話佢哋係好嚴謹嘅，係逐個逐個 tick 嘅。咁我你話唔話得俾我聽？你呢次出事發生嘅事，佢上次去查嗰個人有冇 tick 到咧？咁如果佢冇 tick 到嘅，好明你而家成個機制有問題啦。如果佢最近先去查過，咁而又有 take 到個盒嘅，咁就最大鑊啦。就係話呢班人係咪好賴西咁去做噶？係咪例行公事咁去 take 噶？定係真係好嚴謹啊？咁點解我特別關注呢件事呢？ 政府而家讲嘅赏罚机制咧，嗱讲声俾你听，佢睇大唔睇细嘅，佢就系睇嗰啲四十万伏嗰啲咁嘅嘢，因为嗰啲嘢出真事咧，就好多人受影响，所以佢而家赏罚制度启动咧，单次嚟计咧系要咩啊？咩延迟一千万分钟啊？定我 好似一千五百万分钟应该系嘛？ 几多啊？ 一千五百万分钟单一事故吓， 分钟先启动。你知唔知琴日咧有300个人话受影响？每人咧就停电，我当佢停足100分钟啊，佢个几钟啊嘛。300乘100系3万，3万同埋1000万，即系牛同蚊鼻。即系话咧，政府成个睇住电力公司咧，系一个最高层次嗰啲发电站，因为佢影响深啊嘛。所以我而家惊嘅咧就系佢而家可能睇住晒40万伏变13万二嗰啲。咁但係最近出現呢就係13万變11000嗰啲，其實影響已經少㗎喎。而家再去到11000變220係每一棟樓嘅話呢，嗰、那個即係去到最細微嘅地方，如果開始嗰個層次出事呢，中電係永遠唔使扣錢嘅、永遠唔使咩嘅，因為加加埋埋晒都去唔到嗰個數。而嗰啲呢其實就係最難睇嘅。你都知㗎啦，你嗰啲大嘅嘢佢好多隻眼及住㗎嘛。去到你全香港几万栋楼栋栋都有咁嘅机房，嗰啲人就靠前线嗰啲人定期走去维修。咁佢个定期我相信佢都唔会太离谱，因为机电署睇住佢嘅。问题佢定期去维修，佢 check 嗰啲嘢係有心係真 check 定假 check 定係例行公事。check 完之后有冇人睇。咁而家呢佢要盡快喺呢方面交代啦。 你建議係點呢？頭先你話睇大唔睇細，點樣針對細呢啲情況係咪都納入埋 去？首先佢嗰啲機組佢個定期佢自己要諗係唔係即係舊嘅同新嘅係需要唔同嘅頻率去睇啦。第二呢佢睇嘅時候佢有個 checklist 好詳盡，咁佢點確保啊嗰啲人去睇每一個合剔嘅時候佢真係有睇，咁呢樣嘢佢哋自己要知道啦。咁如果发觉嗰样嘢出事咧，呢件事其实系好严重嘅。因为呢个嘢，呢个世界啊，机械系易嘅，硬件系易嘅，制度系易嘅，管人有冇尽力走去查一样嘢，你谂下点管？港铁都搞唔掂啦。 OK， 另外针对运 lift 嘅情况，你系咪都关注到啊？系咪话我见你话有建议过一啲过渡装置装翻粒掣喺啲 lift 嗰度啊？系咪咁？ 嗰个系同电力罩杆有关。2019年咧有咗个法例，嗰、那个法例就2019年之后嗰啲 lift 咧，佢一定要安装一个过渡嘅设施，即系话如果有电力罩杆而系短暂到咧符合一个定义咧，系唔算停电嘅话咧。嗰啲新嘅 lift 咧就照去嘅，就唔会运 lift 嘅。呢个系主要处理嗰个电压罩杆嗰个问题。但系至于你话呢一次停电系另外嘅停电，冇法子，冇得俾佢自动启动，一定要等人去救佢。嗰啲仲要系专业认可人士。OK， 你管理处去培训佢都系好危险嘅，因为有个人喺个 lift 入边，你唔知咩事。到时梗系两层楼嘅中间，你去启动， okay. 你又唔知道会系点。OK， 咁所以嗰度咧系呢个咁嘅过渡设施系帮唔到佢嘅，就帮到呢个电力罩杆。 即系上次牙英修街嗰次嗰、那个。 系啦系啦，嗰、那个系另外一个。即係唔同嘅一個嘅性質嘅事案，所以中電呢次咁搞呢，其實嗰個罩鋼嗰個呢仲唔係話最緊要，我而家最擔心係呢、這個點解局長咁興，我估就係呢、這個，因為佢淨係知道我及住你1500万分鐘啊，40万伏變13万二伏嗰啲咪大型嘅、去到全香港幾萬棟樓棟棟下面機房都要定時去睇，唔睇呢就係、是、小規模嘅影響，小規模嘅影響永遠攬唔到中電嗰度，咁佢驚唔驚先？ OK， 好啊，唔该晒田北辰，同你倾到呢度先。田北辰系立法会议员啊，讲到今次系青衣咧，星期六两次嘅电力事故咧，分别咧，寻日就系涉及到喺长安村安美楼嘅呢个变压房嘅高压电缆嘅故障啦。咁之前咧就系1月1号牙英洲街嗰个变电站咧有电压罩杆嘅情况嘅。中电话两个事件咧系冇关系嘅，系冇关联嘅咁。寻日咧就政府方面环境及生态局咧系分别喺社交媒体两度系发文，第一个嘅贴文。

又指或与真主党全面交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八点三十九分。嗱，關於咧系列嘅電子牌照服務咧，運輸署就話今年咧會係推出嘅，包括涉及到行車證啦，即係電子車輛牌照啦、電子駕駛執照啦，同埋有平台咧係俾啲即係司機咧係查閲嗰個違例扣分嘅情況嘅。涉及到行車證會係點咧？嗱，而家嗰個嘅行車證咧要擺喺嗰個車嘅車頭玻璃噶嘛，續牌之後咧喺新嘅電子化嘅情況之下咧，續牌之後咧係唔需要更換新嘅紙本牌照。紙本牌照咧，入去都唔會再咧係打住嗰個屆滿日期啊！咁運輸署就會設免費網上查詢平台咧，俾車主係查詢屆滿日期啦。有關於電子駕駛執照方面，而家咧駕駛者就要帶住張實體嘅駕駛執照噶嘛，咁未來會推呢個電子駕駛執照啦，咁就係可以代替實體嘅執照啦。咁、那個持有人咧可以登入專屬嘅流動應用程式嗰陣，需要透過智方便或者係牌證二咧，即係呢一個嘅程式啦平台咧，係認證個身份，咁唔需要咧係一定要帶實體嘅執照啦。咁另外仲有好多唔同嘅情況，包括話簡化續牌所需嘅證明文件啦，唔需要再出示驗車紙啊、保單啊、牌保啊等等嘅資料啦，咁仲有就係涉及到有一個叫做牌證二嘅一站式網上平台啦，登記成為用戶咧，可以喺個平台度睇到車輛啦，同埋駕駛執照相關嘅一啲資料屆滿日期啊，同埋你違例駕駛個記分記錄啊，都可以接收運輸署信息等等嘅咁。唔同嘅措施推行嘅情況，推行嘅時間表咧都有啲唔同嘅。頭先講到行車證嗰、那個措施咧，今年年中就會有啦。電子駕駛執照方面咧，預個推行時間今年年底去到出年年初嘅咁，整體唔同呢啲電子化涉及到運輸方面嘅內容啦，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佢嘅關注嚇。有中國香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李耀培，早晨。 係，早晨，小林文。 早晨，一系列呢啲電子牌照涉及到運輸署嘅呢啲措施，你自己嘅關注係啲咩咧？即係逐樣講下先，即係個好處係啲咩咧？或者當中你自己嘅關注點係咪？ 好啊，嗱，咁當然啦，即係話好處就唔使啲即係車主朋友就去即係運輸署排隊啦，因為大家都明白咧，喺谷風嘅時間咧，我哋自己本身啲朋友或者會員真係去運輸署辦翻個人牌，就係話我哋嘅自己嘅駕駛執照啦，又或者每年嗰個我哋好簡單嗰個嘅行車證咧。咁排隊嘅話咧，一個鐘頭就起碼咁，有時耐啲嘅。咁其實即係好明顯，即係話如果喺網上高做得到嘅時間咧，就慳翻好多時間咧，就係排隊嘅時間。咁對於咧，即係話我覺得響而家係一個大趨勢嚟嘅。大家都明白咧，即係話係如果喺網上高申請好多嘢，甚至各樣嘢嘅時間咧。其實都唔係淨係香港嚇，即係我就簡單啲講啦，即係一個行車證嚟嘅咧，其實好耐好耐好耐以前咧，響其他歐洲啊等等嘅地方咧，已經行咗一段幾長嘅時間嘅。咁所以今次我都表示歡迎咧，運輸署佢即係盡快可以做到一啲我哋叫做電子嘅認證，或者係省卻咗排隊咧，呢個對於車主表示歡迎。 嗯，以行车证嚟讲，其实即都系要个纸本贴喺个车头，不过就唔需要每年去换咁解啫，系咪啊？你了解到意思？ 佢最主要唔需要贴喺车头咧，即系话好多时你个车牌识别嘅时间已经有晒佢所有嘅资料。 嗯， 咁现在而家嚟计咧，我哋每年咧就要运输署咧就要就系俾低好多样嘢啦，因为你换行车证嘅时间，好明显一样嘢啦，你架车嘅要攞埋个牌簿去啦。又要攞埋係 update 嘅驗疏啦， 保險啦，嗰啲保單 都係要你自己申請嘅人嘅一啲資料啦等等，咁然之後咧就要去填 form 啦、排隊啦、俾錢啦，咁你遞咗入去之後，咁最後嚟計咧，咁又要去排隊俾錢，然之後佢俾翻個行車證你啊嘛，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幾繁複嘅手續。 另外嗰、那個駕駛執照電子化嗰度咧，而家用實體係咪真係咁唔方便咧？如果用一個電子化嘅駕駛執照，你嘅關注係啲咩咧？即係我純粹就咁諗啦，每個程式你電話度開出嚟都可能要啲時間噶嘛。日後如果係一啲路障要查車牌等等，會唔會仲花時間咧？又 嗱，呢個我又唔擔心嘅，因為呢、這、一個即係其實日後無紙化已經係全世界行緊啦。咁另外咧，我講一講咧，即係話。 我哋代住嗰個身份證，又或者代住個車牌，當然有個好處咧，即係話譬如有啲長者佢本身對於一啲譬如手機啊或者電腦啊啲嘢唔係好成熟，佢仍然可能係會叫保留住翻個即係一個我哋嘅硬卡，即係例如好似而家嗰個我哋叫做八達通咁樣，而家都好多時喺嗰個電話度已經有咗，就唔需要攞一張八達通出嚟做啦咁樣。咁其實當然呢個有佢嘅好處。咁嗱，當然嗰個好處之中咧，除咗係方便咧，其實最主要咧，好多時我哋去做好多文件咧，有機會係用個 copy 嘅。咁個 copy 嘅時間話，如果我哋唔小心咁運用咧，好可能就會俾人哋用咗你個 copy 去做好多樣嘢啊。咁但係如果你每一次都係可能喺手機或者各樣嘢，你自己有一個認證嘅密碼等等咧，係其實減少咗嗰個紙張個 copy 嘅流弊。不過嗱，呢個講嘅好處啊，當然呢個唔好處嘅話咧，我哋咧希望處方都有留意咧，即係近日嚟嘅，大家都明白咧，好多網上嘅行騙啊，咁所以我就話我歡迎處方去推行一個電子化，不過咧與此同時咧。我哋亦都係要處方方面要每天咧去睇下有冇一啲假嘅網站，因為始終佢響即係話響網上高做任何嘢都好啦。咁佢如果遇到一啲假嘅網站咧，大家唔知咧，一樣係俾曬好多資料佢。呢個咧處方就要做咗功夫。咁同埋咧係包括響實體，當然咧喺運輸處排隊，我哋明白啦，一個鐘。兩個鐘咁我哋先至做得返。但係如果我哋嗰個處理電子化嗰個平台呢有機會塞車或者有機會呢，其實嗰個排隊就可能去返屋企去返寫字樓。咁呢啲呢希望處方呢又要做咗功夫。當然即係有時有啲突發嘅性嘢大家都明白㗎。但係長期如果遇到啲問題呢要盡速去改善呢先至能夠睇，即係容易咧。 Okay. 我哋叫做 user friendly 啦，多啲人用啦，同埋咧增加車主嘅信心咧，佢先至可以喺個平台上高用多啲咯。 頭先講喺實體嗰度咧，你話有啲副本啦，可能會俾人用咗啦，嗰個係咩意思啊？可能用喺咩情況？可能 嗱，過往我都遇過咧，有啲求助啦，或者有啲情況咧，就好多時我哋譬如係有啲叫代理人身份，代理人身份當然車行賣新車。你冇理由自己上去申請啊，咁所以有啲叫代理人身份，咁久而久之咧就包括買一啲二手車啊，或者甚至咧係某一啲車行，又或者各樣嘢，佢可以代辦一啲譬如好似而家正話講一啲上去運輸處立牌批啊，甚至過户啊都得嘅喎，咁佢係唔需要車主上去，佢最主要咧就係話車主有個身份，就係呢個身份證明嘅複印本。咁而咧代理人咧佢就有個證明，咁咧佢就可以攞住呢啲咧咁嘅複印本咧，就去做一啲就應該要辦理嘅手續。過往日亦都曾經試過咧因為有啲朋友唔見咗嗰個行車證，又或者唔見咗嗰個我哋叫做駕駛執照或者身份證咧，從而咧喺運輸處嗰度咧發覺就話。我都冇買呢架車，但係原來佢名係有成六七架車喎。 OK， 因為點解咧？有某啲不法之徒咧，就用咗佢嗰個我哋叫做複印嘅一啲證明文件，就去做一啲唔係咁正當嘅嘢。 OK， 咁呢啲咧就係話一啲俾人哋係執到或者係動用咗一啲複印本咧，其實係而家有個流弊喺度嘅。咁日後嚟計咧，即係如果你用所有嘢都自己上網，係用一個我哋叫做 QR code， 又或者係甚至係用一啲密碼，即係好似銀行去撳提款機一樣啦嚇。咁嘅話咧，即係嗰個安全性係應該係大啲嘅。 有關於電子平台嗰個塞車問題，你自己頭先都提到一個關注啦，有啲咩建議俾政府咧？有啊。 嗱，呢個最明顯啦，即係過往我哋曾經亦都到今天都係有一啲，譬如喺如果講車嚟計嘅話，例如好似而家我哋叫做港車北上啦，好多時咧都係要響全部已經係響即係話喺個電腦啊，或者個嘢去做曬所有申請。咁曾經亦都試過咧，即係話響嗰度多人申請嘅時間就塞車。咁當然佢有個人仔咁樣走出嚟 ，OK， 30分鐘、40分鐘，咁一路咧係你會 即係知道排隊嗰個時間，但係大家都要明白，我哋上去平台去做嘢就係要方便啊嘛。 嗯， 如果我又要 hold 住個電腦，我又係要等可能三分鐘、四十分鐘先排隊，即係喺個電腦度，先至到我先做申請咧。咁換句説話講咧，呢、這個又係一個即係我諗個系統要做得好之餘咧，亦都係要我哋叫做使到申請人要方便爭取個時間咧。其實嗰個咧，希望處方咧係要做多啲啲咁嘅功夫咯。 OK， 嗱，除咗話電子牌照嘅措施咧，有好幾項啦，仲有啲實體服務嘅優化嘅，包括就係話喺即係運輸署啦，其實之前已經喺九龍牌照事務處咧試行咗呢個派籌輪候系統嘅試驗計劃。咁處方亦都宣布咧，今年第一季會擴展到去駕駛執照嘅派籌輪候系統咧，去到另外三間嘅牌照事務處，包括就係喺香港啦、觀塘啦同埋沙田牌照事務處三間嘅咁都。到时咧就系四间排队事务处，每日会有成九百几个筹嘅。 冇错。 点睇而家嗰个排队情况，同埋扩展都系咪一个啱嘅方向咧？又 啊，当然啦，嗱，即系以未全面化电子化之前咧，其实好多时都要落到去实体嘅运输处一啲中心咧去换领啦。咁而家咧真系唔知嘅，去到睇嘅条队有几长啦，甚至亦都曾经试过喺九龙呢边，亦都用个派筹方式。但係當然就做得唔係太嘅理想嘅，因為隊頭同隊尾咧，好多時咧即係有一啲我哋叫做插隊啊，咁好多時啲都係大家都明白嘅啦啊。咁當然咧，即係如果能夠喺網上高攞籌咧，咁其實係方便到嘅。當然咧，即係呢個攞籌可能係隔日啦，我聽日去某間運輸處去辦領手續，我今日喺辦公時間我就攞定個籌先。咁起碼咧呢個籌號咧。就知道約莫你去運輸處排隊，雖然都係要嘅，可能個時間會縮短嘅。咁呢個對於一啲個別個體嘅車主咧，方便咗。咁大家都明白啦，好多時車主嘅話咧，都工作繁忙啦，揸住架車啦，甚至係要泊車啦，又要等等啦。佢要預嗰個時間咧，如果我預早知道我今次去某個運輸處去辦理手續我可能係排到我檔啊。排到五百號，哦，五百號位正常係乜嘢啊？正常係下晝一點鐘啦，咁我就唔需要咧早上時間去搏下睇下有冇籌攞， okay. 甚至咧嗰、那個排隊嘅時間，可能我攞咗個籌，但我唔係清楚究竟幾耐。咁呢一個咧呢、這個都係一個改善方法，人哋。 好，唔该晒李耀培，同你倾到呢度。李耀培就系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讲到好几项嘅电子牌照嘅措施嚟紧会落实嘅，而家未有住嘅，包括就系电子车辆执照，即系呢个行车证啦，电子驾驶执照啦，电子驾驶执照就系话到时可以代替实体执照啊，到时开譬如智方便啊等等呢啲程式咧，都可以系开到个驾驶执照出嚟嘅，就唔一定咧话要带实体嘅执照。咁另外头先亦都涉及到话有个平台啦，叫牌证二啦。咁就可以係睇到一啲即係駕駛者相關嘅資料，好似一啲違例駕駛嘅記分記錄啊等等。咁仲有就係話喺一啲嘅運輸署嘅牌照事務處咧，係擴展呢一個嘅輪候派籌嘅系統服務嘅。咁18723D咧講下你嘅睇法。另一個題目都係同運輸係相關係嘅，同交通相關係嘅。咁嗱，而家喺一啲十字路口啊，如果你要過馬路咧，四邊都係馬路嘅時候咧，你仍然咧係即係要跟翻嗰個嘅行人過路處嗰條線係行啦，就唔可以話啊，我想目的地係對角嗰個位，我就打斜行咧，咁行咧就係違法嘅。咁嗱，運輸署咧就話打算喺兩個地方，包括尖沙咀同埋沙田咧兩個十字路口咧就試驗對角過路處，就等啲人咧可以係打斜行過馬路嘅。咁尖沙咀嗰個位咧就係喺加拿分道同埋嘉年華路道交界啦，而沙田嗰位就喺沙角街同埋日泰街交界。咁你自己點睇18723D咧？同唔同意某啲十字路口都可以係實施呢個打斜行嘅情況咧？有啲咩關注咧？你係司機嘅諗法又會唔會有啲唔同嘅關注咧？18723D咧，有道路研究社社長邱益章，早晨。早晨，邱益章，你哋道路研究社系咪过往都有谂过呢一个建议，或者觉得呢个建议点咧？即系喺啲十字路口可以打斜行。 首先，其实我哋都好赞成，即系运输署今次话要推行呢个对角打斜过马路嘅方法啦。因为其实好多你会见到 有唔少嘅十字路口咧，佢好多時候行人路嗰、那個交通燈咧，係四邊同時放綠燈嘅，咁所以你會見到好多時候行人可能會直接打車過馬路。咁、呢個情況下，相對嚟講係安全，因為每一邊嘅車路都係紅燈閘住啲車流啦。咁、但係就造成一個問題，就係原來你喺呢個過路線外15米範圍內過馬路呢係犯法，換言之你打斜過馬路或者你直腳踩咗入黃格呢都係一個犯法嘅。咁所以我個人認為嚟講，今次叫做實施真係打斜過馬路，就叫做可以將呢一個行為合法化，咁行人過路起上嚟呢又可以慳時間，亦都相對比較安全一啲嘅。 嗯，先讲今次运输署拣个试验计划嘅两个点啦，尖沙咀加拿分道同埋嘉年华路道交界，沙田道三角街同埋日泰街交界，点睇呢两个点？想试验到啲乜嘢？睇啲乜嘢嘅效果咧？觉得拣得啱唔啱咧？ 咁首先尖沙咀就系一个比较游客多嘅地方啦，又或者商业大厦多嘅地方啦。而沙田嗰度咧就系一个住宅区较多嘅地方。咁呢两个地方嘅共通点就系人行人嗰个流量系比较多啲嘅。咁同时间咧，车嘅流量唔系话少，但亦都唔系话多，因为佢亦都唔系一个主干道。咁因为佢哋本身都已经实施紧一个叫做四边叫做开绿灯嘅先例啦。咁今次只不过系将佢合法化咗佢嘅啫。咁尤其是尖沙咀嗰個路口，即係嘉年威路道同加拿分道個路口係一個黃格嘅過路處，行人係唔踩得入去嘅。咁其實係一件好事啦。咁同埋如果你做個對比嘅話咧，尖沙咀係一條比較細嘅道路啦，而喺沙田個路口就係一條分隔車路，係每邊行車線都兩條，即係合共四條，係一個比較大嘅路口。咁、所以今次係叫做因為未喺現時香港仲有一啲比較大嘅路口，可能係三線單程嘅嗰啲。咁、如果呢兩個地方實施都順利嘅話，其實我覺得係可以更加擴展去其他嘅路口，都可以實施呢一個對角打車過馬路嘅。 係咪全部十字路口都可以實施咧？定係有一啲都真係危險啲，未必可以咁樣實施咧？又 其實就要睇翻實際嘅情況。咁首先咧，因為如果你要對角打車過馬路咧，第一樣嘢你係要所有嘅車流咧都要閘住先嘅。咁如果你係一啲比較車流量多嘅地方，甚至係主幹道嘅，咁絕對係唔適合實施一個叫對角打車過馬路，因為你所有車都要停低曬。咁如果係一個人流量高嘅商業區、旅遊區、住宅區嘅，咁就比較容易啲實施。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嘅就係咧，目前好多十字路口就算係默認地對角打斜過馬路咧，你都冇辦法夠時間過曬L 字咁過啦，又或者打斜咁過。咁、所以其實都需要作一個調整，可能延長綠燈嘅時間。咁所以要好慎重咁考慮到，如果再延長少少綠燈嘅時間，會唔會對車流量造成影響咧？咁但係目前嚟講，如果已經實施咗四邊綠燈嘅話咧，咁都係可以做得到呢一樣嘢嘅。 香港一般嚟講，因為今次呢、這個即係打對角過馬路都唔係香港話諗出嚟嘅啦，其他有啲地方都有行緊嘅啦。香港嗰、那個綠燈嚟講，係咪一般都係比較短嘅？比起其他地方嚟講，如果日後要行呢個打斜角過馬路嘅話，係咪都好多交通燈係要調整嗰個綠燈延長嗰個時間咧？ 我絕對相信係嘅，因為如果頭先我都所講啦 ，L 字咁過，即係過一段再過第二段打直打橫咁過啊，絕對唔夠時間過啦。打斜過可能你要急步走先過得到，咁尤其是如果你喺住宅區度推行打斜過過馬路嘅話咧，咁有機會區內嘅長者唔夠時間過馬路嘅，咁所以個綠燈嘅時間都要再調節少少， okay. 因為本身香港就係預嚟就係過一邊，再等再過多第二邊。 有啲十字路口甚至可能中間都再有個安全島嘅咁。如果日後打斜過馬路有冇需要拆咗呢一啲設施咧？會唔會有機會擋住即係可能多咗一啲嘅障礙咧？對於打斜過馬路嚟講又？ 其實依家要做打斜角過馬路咧，就有啲欄杆就可能需要拆咗佢，因為佢就唔方便人哋打斜過馬路嘅。咁但係亦都要考慮到需要可能擴闊少少行人路，俾行人有足夠嘅等待嘅，即係等過馬路嘅空間。咁亦都可以同時令到啲車稍為以一個慢嘅速度轉彎，咁亦都係對行人同車都安全嘅。 使唔使好似譬如日本咁样打车过过马路都有一条即係一个一啲标示啦话俾你听係嗰度係一个过路嘅地方打车都有啲一间间咁嘅。香港使唔使咁做呢 是据我所知就目前他们就打算是打车过马路呢就以一个交叉 X 的形式画一个黄间条下去的。咁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所讲到你在黄间条以外过马路呢其实就有机会犯法。咁所以你个X 字咁画呢佢都有啲漏咗灰色地带即係其实立青如果行人喺嗰度踩落去会唔会犯法呢咁我觉得处方可能要考虑下使唔使要进行一啲修例去讲晒成个如果係打斜角过马路呢行人踩落去马路无论佢系咪踩呢个黄间条呢、 okay. 都唔应该属于犯法。 OK, 好啊唔该晒邱一章同你倾到呢度。邱一章系道路研究社社长转头返嚟再倾下1872311有关呢个打斜角过马路嘅。2024年1月8日，青衣短时间内两次电力事故，当局表示极度关注及震惊。 加连威老道上月镖行劫案，再多两人被捕。 上水一个猪场早前验出非洲猪瘟，当局完成销毁489只猪。 以军总参谋长称，今年将在加沙战斗。又指或与真主党全面交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讲到呢啲电子牌照嘅措施呢涉及到譬如电子驾驶执照啊电子车辆执照等等亦都讲到呢实体服务嘅优化涉及到一啲驾驶执照相关服务嘅派筹轮候系统。咁啊讨论到呢一方面呢运输署嘅发言人亦都补充啦运输署已经就住驾驶执照相关服务呢喺九龙牌照事务处推行派筹轮候系统试验计划。派筹呢即係讲緊即日筹分上下昼嘅网上预约嘅服务呢就係、可以揀日子嘅，系統喺第一季就會擴展到另外三個牌照事務處，即係沙田、金鐘同埋觀塘嘅牌照事務處咧，都係可以實施呢個派籌嘅情況嘅。咁1872311，咁另外頭先講到兩個點咧，一啲嘅十字路口咧開始試驗咧係打斜行過馬路，包括就喺尖沙咀同埋喺沙田嘅。自己點睇咧？而家啲十字路口就～你如果你打斜行过马路嘅话咧，对角行嘅话咧，其实系违法嘅咁。如果陆陆续续咧，啲试验点或者以后甚至扩展到其他有更加多嘅十字路口都可以打斜角过马路，点睇？1872311，有邝先生，早晨。 系早晨，苏乐文。 早晨，你好，请讲。 我首先对于运输署有呢个咁嘅建议谂法咧，原则上我了解嘅。 嗯。 咁但系似乎政府即系运输署冇好解释。即係實施呢個做法嘅背後嘅理念係啲乜嘢？不過好明顯咧，即係我哋而家睇得到咧，即係呢啲所謂十字路口位咧，一定係人流密集同埋車流密集嘅地方嚟嘅。 嗯， 咁呢個唔單止而家話準備實施嘅沙田同埋加連威老道，就譬如長沙灣啊，政府入咗出邊嗰度啊，即係長沙灣道嗰度，我哋經常都見到係咁樣情況。我反而覺得有兩點要留意。第一咧。當如果真係實施呢個所謂打斜過馬路咧，我唔知道車同嗰個紅綠燈嗰個時間有幾多啊？ 嗯， 因為而家每一眼紅綠燈你過馬路嘅時候係有個時間，有個時間限制噶嘛。咁有陣時候有啲燈好快就轉燈噶嘛。咁 所以有機會會延長，係咪都覺得要？ 唔係，係啦，一來延長啦、嗯。但係正如你正話講。如果你真係全面係打斜過馬路嘅話咧，你係所有四邊嘅紅綠燈都已經係停曬，咁呢個時間上嘅安排要諗啊。咁呢個問題同第二個問題有關，因為咧特別係啲長者啊，你啲年長行路係好慢嘅， 明 唔好講話打斜過馬路，就算你直線過馬路咧，其實都會比較行得慢。咁、事實上你睇你由打車過馬路呢你個長度係長咗㗎 嗯 嗯距離係遠咗㗎。 ok。 咁如果你個時間上個燈嘅時間係短或者唔係好適合嘅話呢你就會令到啲長者行得好辛苦同埋呢會好危險㗎。 嗯。 佢行到一半嘅時候你又轉燈咁你佢點呢 嗯 ，OK， 都是担心啦。如果真的打斜个过马路嗰个过路嗰、那个时间嘅问题吓，跟住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872311，讲到打斜个过马路。另外，先讲到运输署发言人嘅补充啊，运输署已经就住驾驶执照相关服务喺九龙牌照事务处推行派筹轮候系统试验计划，派筹就系讲紧即日筹分上下昼，网上预约服务先至可以系拣日子嘅。咁系统喺第一季扩展至到另外三个牌照事务处。继续听大家嘅电话，有袁先生。早晨， 系早晨，我想讲讲咧，即系你打斜过马路咧，系时间问题啫。有啲人觉得系短啲，即系唔使转两个，唔使过两个灯啊。因为 L 位去完嗰边又过另外一边，因为佢觉得快，佢咪打斜。而家已经做紧噶啦，啲人虽然你话系唔系办法，即系佢全部都熄晒，嗰啲灯都红晒啊，咁佢咪你觉得咁样斜去快啲嘅，唔使过两个灯嘅。咁而家啲人已經做緊啦，所以唔使全部都做嘅。所以頭先佢嗰個人講得啱啊，長者係慢啊，所以如果你全如果做嗰啲咧，就好大問題啊，對長者係嘛影響嗰啲過馬路。 所以咁，但係你贊唔贊成咧？如果打斜個過馬路，有啲位係可以合法嘅情況下做， 梗係好啦。有啲位應該好要嚴格咁樣，即係要睇住啲時間啦。長者都係咁樣過咧，咁你就啲車要等啲長者過埋先至可以綠燈啊，咁咪死火咯。系嘛？你睇情形啦，要好小心，唔使急於實施呢樣嘢嘅，因為而家啲人都做緊噶啦，已經啲、 okay. 人都係執生咁樣，唔使過兩個紅綠燈啊，咁唔使過兩次，已經係一啲燈一紅曬咧，啲人已經打斜行，已經有啲人啊，啲後生嗰啲啊，已經做緊噶啦，而家已經。 O、okay, K， 不過就違法啦呢、這個情況，因為而家講緊咧喺十字路口打斜個過馬路咧係即係冇話合法嘅情況嘅咁。不過就話有一啲試驗點嚟緊就諗住去做嘅咁包括就係尖沙咀加拿分道同埋嘉年華路道交界，同埋沙田呢個沙角街。同埋日泰街交界，即係沙田圍站對開嗰位啦，嗰、那個十字路口就係話即係運輸署話咧，適合試驗設立一個對角行人過路處。咁但係究竟個啟用時間係幾時咧？咁就冇正式講嘅咁。咁啊，只係話提到話沙角街路口嘅相關設施已經大致完成安裝嘅。咁1872311啊，啲十字路口頭先都講到啦。就算你四邊綠燈啦，而家嘅合法嘅情況下都係要跟即係過路處啦，可能 L 字型咁行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要係即係對角咁行，係咪更加方便咧？係咪有一啲嘅措施要做咧？或者你同唔同意？好似日本某一啲地方，而家啲十字路口都係可以係打斜角咁樣行嘅。1872311，你講下你嘅睇法啊。另外一個都同運輸相關係嘅，運輸署早前咧就開咗記者會。提到咧就話已經完成檢討啦，就會喺今日咧推出申請車輛登記細節證明書嘅新安排，涉及到呢、這個即係車牌查冊啦咁。舊安排之下咧，如果要查車牌咧，申請人咧。若果要查冊，要符合三個特定條件，包括申請人是登記車主啦，已經攞到車主書面同意或者聲明申請人權益受到直接影響呢三點嘅。咁啊，新安排之下咧，符合查冊嘅用途咧由三種咧係去到七種，包括有保險殺傷啦。買賣車輛啦，咁啊賠償同埋殺傷等等啦，咁如果你係即係唔符合呢七種嘅主要條件，這個用途嘅，包括就係譬如話傳媒查差咁，有提到嘅呢一度都今次係一個新嘅安排有提到嘅，就係話基於咧其他涉及車輛嘅擁有權或者車輛嘅使用，並且涉及重大公眾利益嘅情況，而需要確定嗰個車輛嘅登記細節咧，希望運輸署署長咧可以作特別考慮發放證明書。咁啊，申請人可以透過書面陳述嘅方式咧提出例外情況申請嘅咁。咁啊，陳述完之後咧係要運輸署署長審批。呢個情況點睇咧？請你一位嘉賓同你傾下。立法會議員江玉寬，早晨。 早晨，我是林文。早晨， 早晨，江玉富。呢、這个咧就系、是即系涉及到车牌查册啦，传媒用到车牌查册嗰个嘅用途啦。咁嗱，先讲讲你自己点睇传媒用车牌查册嗰个嘅重要性，同埋而家呢一个安排点睇 咧？好啊，嗱，其实喺1月5日咧，即系做完嗰个记者会嗰、那个即系公布之后咧，咁我就。即係你哋好多行家其實都係緊張嘅，即係好坦白講。咁我亦都睇過，即係其實舊嘅比對舊同埋新啦，同埋最緊要就係睇咗其實終審法院嗰個裁判。咁其實你問我咧，喺即係公眾利益啊，即係如果我要查察一個記者喺公眾嘅利益，因為公眾利益去查嘅話咧，呢、這、一個你問我個 嗰個權咧，即係嗰個我可以咁樣做咧，即係記者可以咁樣做係重要嘅。點解咧？因為其實大家睇翻喺終審即係庭嗰個案例裏邊有講到，呢個係因為喺基本法嘅二十七條裏邊咧，係講咗我哋有一個採訪嘅自由嘅。 嗯。 咁而喺案例裏面呢都輾轉係分析咗好多，譬如私隱條例呢佢都有講㗎噃。私隱條例裏面呢其實都就一啲我哋記者嘅採訪呢其實都有一啲我哋叫做例外嘅情況嘅。咁、所以我就其實覺得喺新嘅制度底下，我喺度諗，哇，如果要個處長嚟到批，咁點解喺基本法底下賦予一個採訪權係一個基本嘅權利嚟㗎喎。点解突然间呢个基本嘅权利会可以由个处长去到有一个咁大嘅权力批我有冇嘅咧？嗱，坦白讲，即系我自己琴日都坦白，我睇咗好耐嗰个案例咧，亦都俾其实谂咗好耐，公众利益其实边个话系公众利益嘅咧？ 嗯， 点解个处长有咁大权话嗰个系公众利益咧？我自己唔明咯。如果系一个基本法廿七条赋予我一个基本权利，点解我要最俾人批嘅咧？ 嗯。 而呢一个呢喺案例里面已经係好清晰，而当日我哋睇个私隐条例里面亦都有豁免，我就唔明白点解而家喺呢个新制度底下喺咁短促嘅时间亦都冇咨询囉，我相信。一月五号出，一月八号就要实施啦。我呢一样嘢呢我其实唔係好明囉，我好担心呢一种情况其实係会影响到记者嘅采访嘅。 嗯，头先你都讲到基本法赋予嘅权利啦，都提到你自己觉得，如果唔系运输处处长批嘅话，点样系定系咪一个涉及到重大公众利益咧？定系纯粹可能系记者嘅身份去查实，已经系可以即系接受喺今次嘅用途之中，即系可能喺七个指明范围之内，另外再加一项，可能系叫做用于新闻报道咁，又得唔得咧？又 我自己觉得咧都系可以嘅。 嗯。 咁點解呢？嗱，呢個要睇翻先。其實以往咁樣查法，啲記者亂去攞啲資料嚟用，嗰、那個情況係點啊？係咪即係你要話俾我？即係我坦白講，你要話俾我市民大眾聽，嗰、那個情況係咪好嚴重先？嗱、如果喺私隱條例裏面都容許嘅，點解而家喺呢一個咁嘅查呢個資料嘅時候唔得咧？呢、這個好明顯就有點講啦，唔 consistent 啦，係咪啊？唔相對應啊！所以我自己就認為，我覺得如果就算你話嗱，最好就梗係擺翻一個話可以容許記者去採訪啦，係咪？可以容許呢、這個，我覺得應該都要考慮翻去做翻佢賦予翻喺基本法裏邊嘅基本嘅權利。好啦，如果你話真係要惡成咁要去處長去批，我又覺得佢而家喺個表格裏邊咧列舉嘅咧都唔清楚喎。因为点解呢？我啊，琴日自己去到做研究啦，睇下其他世界各地，譬如普通法嘅国家，边个去到定咩叫做公众利益嘅咧？咁嗱，当然唔系百分之百系一定法庭先有权利去咁样做嘅，机关都可以有权嘅。但系我见到咧，譬如纽西兰嗰啲咧，佢哋系有指引嘅。当一个政府部门点样去衡量公众利益嘅时候咧，人哋有所有嘅 consideration， 即系佢要考虑啲乜嘢嘅因素系好周详嘅。并唔系好似而家喺个表格上边讲嗱，你又要俾啲资料我，我又有绝对权话俾你听系定唔系，又冇上诉机制。嗱呢一样嘢咧，我自己就觉得坦白讲唔系咁理想嘅。 嗯。你覺得如果由運輸處處長係即係判斷啦，係咪有一個叫做重大公眾利益啦，而先至批出嗰個嘅例外情況？喺現實上面咧，實際運作係咪即係可能嗰個嘅傳媒機構或者個記者係要可能要交出部分嘅新聞資料，甚至成個調查嘅一啲詳細情況，先至可能有機會批出咧？咁又理唔理想咧？ 咁啊，梗系唔理想啦！嗱，第一我有講過，第一喺個表格裏邊又冇講批幾耐嘅噃。咁採訪有時好講時限㗎噃，係咪？你哋好多嘢都好 time sensitive 㗎噃，好敏感㗎對時間。咁仲有點解我未報我就要話曬俾你聽？係咪？即係呢一個，我又覺得咁啊，咁係好影響嗰個新聞嗰個採訪㗎噃。咁另外啦，佢交嗰啲嘢好多喎，其實差唔多要寫埋篇文話俾你聽點解喎。咁呢個我自己覺得就唔係好合理啦。嗱，呢個第一。我自己覺得如果政府處長真係要有呢個權 ,OK, 咁我就會問，咁唔該你列舉嗰啲因素嚟睇睇先，你考慮啲真係乜嘢先，你而家冇講個考慮因素喎，其實亦都冇俾例子喎。咁如果你話記者擔心呢，我係理解嘅。 好啦，呢个第一，第二咧上诉，咁点解唔可以设上诉机制咧？嗱，我睇过374章道路交通条例，喂，唔发牌都可以上诉啦，向嗰个交通审裁处上诉，咁点解呢一个唔可以上诉咧？ 佢嘅讲法就系话，因为旧制申请查册都不设上诉机制咁。 咁唔得，咁如果呢一个系将原有有嘅嘢，而法庭亦都认为咁重要嘅嘢，而剔除咗嘅时候，咁我觉得系一定要有上诉。嗱，第一，我认为咧，理论上记者呢个采访咧，我觉得系要俾一个权佢嘅，系、要可以俾佢攞资料。呢、这个第一系最好嘅做法。 嗯。 第二个退而求其次，你话就算处长有权去辨别公众利益，你真的要告诉我听先，你那个街拉的指引是什么？我很怕你不懂定定，不懂定夺是不是公众利益。第三，最少一定要有个上诉机制。 刚才你都提到一样嘢啦，就是那个审批的时间，这个你觉得应该是怎样才合适呢？ 我觉得要有一个performance pledge， 要有一个即是要最要最一个限度，不可以太耐。坦白讲，有阵时大家都知道新闻报道嘅嘢过咗个时限就唔系新闻啦。 嗯哼， 系咪？咁我惊佢嗰个处长可能要等一个月噶，咁嗰个都系仲系新闻嚟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即系处方方面一定系要交代先得啦。似乎嗱，你问我咧，我自己琴日睇完个案例咧，出嚟就比较详细。咁、我自己就觉得好似有啲仓促咯。2011年立法会啊，其实佢哋系有讨论过。今日系2024年，咁喺中间嚟嘅有啲咩做过？有冇去再去做下调研咧？有冇问过立法会嘅议员咧？有冇问过你哋业界咧？点解要咁急咧？嗱，呢个我真系明白。 嗯，头先就讲到话，即公众利益要够大嗰度啦。其实都有讲到话，运输处长只会喺信纳申请人获得车辆登记细节系合法同埋正当啦，披露细节涉及到公众利益大过车主私隐权同埋其他人以及社会嘅合法权益，咁先至即以及呢啲资料系唔会被误用啊、滥用等等啦，咁先至会系批准申请嘅，都要平衡埋个私隐权，又同唔同意呢？ 咁我梗係覺得唔同意啦，私隱條例裏面已經有豁免㗎喇喎，其實喺嗰個終審嗰個案例裏面已經講得好清楚㗎，同埋你頭先讀出嚟好好，佢話要平衡嗰個公眾嘅利益係大於，咁我真係想問啊，處長佢點平衡嘅呢？喂，案例里面你睇下大家打嘅时候都要咁多嘅即係争辩啦，係咪？我想问个处长佢有乜嘢嘅能力呢？其实佢有个团队有几大，定佢一个人去审呢？即係呢一个我觉得即係处方係要审慎一啲啦。 好、OK， 最后3秒，因为今日开始已经係实施呢个新安排㗎啦，点样跟落去呢？你 我会即系第一，我会同处方去跟进啦，将我自己喺脑里边嘅疑问同处方讲啦。如果佢唔能够俾一个合适嘅答案，我当然亦都会喺立法会里边睇下点样跟进。 OK， 好，唔该晒江岳宽，同你倾到呢度。江岳宽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啦，其中有唔同嘅新闻组织啦，包括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咧，都话对运输署公布车辆呢个查册嘅新安排咧，当中涉及到重大嘅公众利益嘅查册，可以向运输署长申请咧，就觉得咧系涉及呢一个嘅定义问题。咩叫做重大公众利益等等呢？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对青衣长安村安妮楼昨日停电表示震惊，今日将会同中电开会，要求两星期内提交详细报告。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据他了解，出事的是变压至220伏电进入大厦的地方。引述中电话，仍然在了解上次详细检查是几时。中电强调检查严谨，但是如果最近检查过仍然发生事故，质疑中电员工是否工作马虎。他提到在新的罚款机制下，中电中断供电超过1500万分钟才会被罚款，今次并非大范围停电，担心日后小规模停电中电都无需要孭飞。

收集車和動物屍體收集站是有關係的。另外漁護署的回覆方面呢都是提到一些措施，包括就是即時安排分隔高風險區，即是流浮山、新田和古洞一帶，和一些非高風險區的動物屍體收集的安排，用不同的收集車輛和收集的路線提供給兩個區域的動物屍體收集的服務，務求是阻斷這個非洲豬瘟的病毒的傳播的。187231 187231，请多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香港养猪业发展协会主席陈建业，早晨。 系主持好， 早晨陈建业，点睇而家即叫做有一个嘅发现啦，或者得出一个分析啦，就系同嗰啲嘅动物尸体收集站同埋收集车有关系嘅，点睇呢个说法咧？ 這个我觉得都系成立嘅，因为其实咧，即系呢个感染非洲猪瘟咧嗰个途径咧，离不开野生动物咧，同埋一啲。外来的接触为一个传染的途径，咁政府亦在呢方面咧做了很大的努力啦，可能分析了即系一啲嘅尸体收入站里边啲采样啊、啲样本啊，同埋啲车辆嗰啲，可能啲样本即系得出一个结论，就系可能系从一啲尸体收集啊，或者粪车里边去受感染。咁当时我哋业界亦提出咗同政府要求佢哋喺呢方面咧加强呢个消毒。嘅情況嘅，咁政府現時而家嘅做法咧，希望可以堵截到呢個非洲豬瘟嘅傳播咧，咁樣。 不過講講咧，就算係同呢一啲嘅動物屍體收集站或者收集車有關係，都可以講下。咁佢架車去到嗰個收集站，咁嗰啲病毒點樣帶到去活豬個農場嘅入面咧？咁唔係應該都係喺收集站嗰度傳嘅咩？點解會傳到入去嘅咧？又？ 因為其實咧，可能喺個收集站裏邊咧，整個消毒個情況咧唔理想嘅。咁好多有啲初期一啲嘅非洲豬瘟病發嘅農場咧，佢將一啲嘅動物嘅屍體咧抌咗喺一啲收集站裏邊啦，俾政府收走啦。咁個收集站裏邊咧帶有咗大量一啲嘅病毒啦。咁令到咧其他農場咧去拋棄呢啲咁嘅。其余嘅佢哋嘅农场嘅动物尸体嘅时候咧，透过一啲嘅接触感染到佢自己本身农场嘅一啲嘅人员啊，或者一啲嘅随行物品啊，咁样，从而进入翻佢个农场里边。 Okay. 即系个共同接触嗰个面就系嗰个人，因为嗰个人可能嚟照顾活猪，又要处理一啲动物尸体。 系啦，系啦，系啦。 我见到渔农界立法会议员何柱贤都话，即系从嗰个收集猪尸个路线嚟睇啦，沿途嘅猪场已经出现咗爆发，理论上已经话切断咗个传播链。你自己又系咪咁样睇咧？ 其实都可以咁讲，系其中一种嘅传播链咯。即系而家得出个源头，可能系一个动物尸体收集嘅过程里边嘅消毒情况唔理想，而有嗰个传播链嘅情况。但系其实我哋唔能够排除晒所有嘅传播链嘅，因为其实喺个整个区份里边咧，仲可能喺啲野猪啊或者雀鸟身上咧，仲有呢个非洲猪瘟嘅一啲嘅病毒，咁佢其实亦系一啲嘅传播条件嚟嘅， 即系继续喺佢哋身上，继续喺佢哋身上 ，OK， 系啦。所以咧，我哋唔能夠一下子咁就話哦，已經完全可以堵截曬啦咁樣。呢、這個講法只能講係其中一種嘅全部途徑，我哋已經知識到咁樣。 OK。另外我見有啲意見咧，就話都係嚟自何俊賢嘅，佢就話而家運嗰啲豬屍啊或者豬嘅糞便嘅車都係半開放式。咁就話有機會喺個運送過程都令到啲病毒外泄，令到譬如野豬或者其他動物，好似頭先咁講啦，雀鳥啦，接觸到而感染嘅，係咪半開放式㗎？點樣半開放式法嘅？ 其實佢係一啲嘅叫夾斗車，即係等於我哋而家運緊啲泥頭啊嗰類咁嘅。咁其實佢係完全唔非全密閉咯。咁佢嘅講法都係啱嘅。 呢、這個需唔需要處理咧？如果唔係，繼續都可能會係咁啊！就算你嗰個路線係發現到係咁， 因為我覺得最重要就係究竟我哋搞翻清楚嗰、那個死豬佢係是否有帶有非洲豬瘟病毒先啦、我諗呢個係而家政府嘅做法咧比較妥當啲嘅，佢俾咗一啲測試劑我哋嘅農場去做一啲測試，咁政府做咗收。即係最後尾佢會有病死豬嘅時候，佢會通報翻個農場嗰啲豬是否有非洲豬瘟病毒， 咁佢先至將呢啲嘅動物去放動物屍體放去呢啲收集站裏面。咁、 okay. 變咗整個安全性就會高啲啦，因為若果佢唔係非洲豬瘟病毒而死亡嘅，咁佢就按翻過往個模式喺動物屍體收集站裏面、 okay. 將佢送翻去堆填區啦。若果佢係帶有非洲豬瘟嘅病毒嘅死豬咧，咁就可能要用另外一種叫做成隻豬要包裹咗，同埋成隻豬就地已經。要屠殺，即係屠沒咗呢啲嘅 消毒粉係嘛？ 先可以，係啦，消毒粉先至可以去拋棄啦。 呢、這個措施 分開唔同嘅做法咧。 呢、這個措施係今個月3日開始嘛？我見係咪話？ 係啊，係啊，係啊。 而家做成點啊？有冇話已經係有部分係已經用呢一個嘅叫做？鼻腔拭子样本 已经开始咗噶啦，系啊， 我知开始咗，就意思有冇用呢个鼻腔拭子样本，系真系透过呢个方法揾到啲有非洲猪瘟嘅猪嘅尸体，然后就头先你讲个方法处理啦。 因为其实而家已经一出现咗验到非洲猪瘟嘅农场咧，已经系唔可以就咁抌呢啲猪尸噶啦。系啦，已经做咗噶啦，政府已经系好清晰，即系若果系带有非洲猪瘟嘅农场。就唔可以再將嗰啲屍體抌去呢啲收集站。 O、okay. K， 我意思係有冇其他農場係未發現有非洲豬瘟嘅，但係佢哋嘅豬屍近日做呢一個嘅鼻腔拭子樣本， 全部已經其實就 係有揾到有係有揾到有 會揾到唔會揾到，係、 okay, okay, okay. 做咗呢啲測試先至抌呢啲豬屍去呢個收集站。 Okay. 講得清晰啲，冇非洲豬瘟嘅豬動物屍體先至可以抌去呢啲收集站。 另外仲有一个措施嘅，就系话分开两个区啦，高风险区就系流浮山、新田古洞，非高风险区就系、是、其他啦吓咁。嗰、那个动物收集嘅安排系分开两个区、两条路线、两批嘅车咁样嘅。呢、這个做法点睇？做成点咧？又觉得 呢、這个必然需要嘅，因为咧而家大家知道喺呢几个区里边咧，都系属于高风险区，佢哋随时嘅农场都有机会因为唔同嘅条件底下咧。感染到非洲豬瘟，所以呢分開兩種嘅做法呢係一個安全系數裏面去做一啲嘅安全性嘅做法啦。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大家同一個車輛去流動到唔同嘅區域嘅時候呢，咁自然就有機會將一啲病毒可能性嘅病毒帶到去其他嘅區份嘅農場。 我见有啲学者都提到话，而家香港嘅猪场一啲情况，包括就话冇物理隔离措施。我见有啲猪场嘅场主都有提话，系咪可以譬如话起一啲即系专系送猪饲料或者猪粪便嘅通道，咁运送活猪有啲专门嘅出猪台同埋车咧。咁另外呢个第一样啦，另外讲到嗰个扑杀方面，系咪话可以参考？其他地方喺越南或者內地是選擇性撲殺，而不是話成個豬場有豬係發現有非洲豬瘟就全部生豬都係殺曬佢嘅咧。咁點睇個管理上面同埋而家撲殺個情況？ 我先講翻頭先嗰個物理上嘅做法先咧。其實咧大部分農場咧佢都有一啲嘅專用嘅上豬台啊，或者分隔嘅區域，但係咧香港個飼養環境咧比較狹窄啦。佢哋就冇條件做得到成個區去做出嚟，咁變咗咧，相對而言咧，而家可以講係唔理想嘅。咁但係我哋係咪可以有條件可以做好啲咧？我諗就視乎每一個農場去做一個分析，去做翻。咁希望即係我哋叫做。截斷咗今次嘅非洲豬瘟之後咧，我哋同每一個農場咧去傾一傾，點樣去再做得更好咧？我諗有呢方面嘅需要嘅。咁跟住我講 撲殺嗰度， 撲殺嗰度咧，就住咧即係唔作全面撲殺咧，我個人嚟講咧唔同意嘅。因為咧喺國內又好，就算頭先提到越南都好咧。佢哋有一個非常完善嘅農業嘅保障制度。佢哋政府若果係發現到有死豬嘅話咧，佢哋係會有一個全面補償嘅。咁若果而家政府講話，哦，我撲殺先有補償，唔撲殺嘅咧就冇補償。咁變咗咧， 形成咗往后呢嗰、那个其他农场呢就好无辜啦。因为点解呢，你某一个农场里面有病嘅猪就扑杀咗佢，即係销毁啦，或者死咗啦。咁、死咗嘅猪呢政府就冇即係喺现时嘅机制里面呢就冇补偿嘅。咁若果除非一样政府喺呢个成个猪嘅我哋叫活猪行业里面俾容许一个保险嘅设立，农场里面若果有病死猪嘅话，佢买咗呢类嘅保险喺、保险上面有得补偿嘅呢，咁农场呢就先至可以接受呢、这个咁呢、这个相类似嘅条件啦。 Okay. 若果唔系呢，呢、这个系政府嘅疏忽而令到农场里面嘅经营呢系一个唔恰当呢，即系整个嗰个疫情嘅防控处理呢、就唔应该系咁嚟。 Okay. 因为大家要理解一个非洲猪瘟嘅传入呢，系政府嘅失当检疫嘅出咗问题先至可以被呢个非洲猪瘟由国内感染到香港。 Okay. 香港从来都冇非洲猪瘟嘅。 好， 大家要理解一样嘢，政府嘅失当佢而家就唔想埋单，而将个责任呢传播俾即转嫁俾农民咧，系唔妥当。 好，唔该晒陈建业。陈建业系香港养猪业发展协会主席。听一次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仲远，制作周伟业。 作者约翰梅迪纳博士系发展分子生物学家，同时亦都系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生物工程系兼任教授。他在书本《大脑当家》当中开宗明义地说，大脑最重要的守则第一就是要生存。 我们的身体依赖任何可以令到我们生存下去的基因适应，它要令到我们活得够长，能够将基因传到去下一代。大脑是个生物的器官，它听从生物的规范，而生物界没有任何一条规范比自然淘汰的天择更加大。 我们有两个方法可以对抗恶劣环境得以生存。第一，你可以变得更强壮。第二，或者可以变得更聪明。人类选择了后者。 人类这种身体弱小的物种可以统治整个地球，成为食物链的顶端生物。我们依靠的不是增加骨骼上的肌肉，而是增加大脑的神经元来征服这个世界。我们对大脑的知识来自研究大脑组织的生物学家、研究行为的实验心理学家、研究细胞组织和行为之关联性的认知神经科学家，以及演化生物学家共同的努力。虽然现今的研究对大脑如何运作所知的仍然不多，但是演化的历史告诉我们听，大脑的发展主要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有关生存的问题。 在不稳定的户外环境中，为了达到目的需要持续地不停地移动和适应。作者将这个称为大脑的表现风图。虽然几十年来人类把大脑关在教室和办公室之中，而事实上我们的大脑是建构在用于丛林和大草原中挣扎求存。其实直到现在人类都没有脱离过这个最基本的表现风图。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大脑当家》，作者约翰梅迪纳，由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房委会咧就系部署推出呢个绿置居2023啊，唯一一个嘅全新屋苑喺市区长沙湾嘅，都话有啲大单位嘅，有啲咩关注咧？请两位嘉宾同我哋倾。房委会委员都系公屋联会总干事焦国伟，早晨。 系早晨， 早晨，焦国伟喺长沙湾呢一个即系丽悦苑咧，就系绿置居2023唯一一个全新屋苑，有啲咩特别关注咧？又？ 見到今次嗰個資料都講到個單位面積都係比較大嘅，兩個方面啦。第一個方面就係都一啲過去講緊一啲好細嗰啲百零尺嗰啲，即係所謂納米式嘅單位咧，今次都係見唔到有噶啦。另一方面咧，可能啲單位大面積嗰啲，譬如去到都646平方尺咧，今次都有大概幾十個單位推出嚟。咁我諗呢兩方面都有少少驚喜嘅。 嗯，這個是不是過往都不是常見的六百多呎的單位，還是沒有試過六市居那裡？ 如果你說是從復售居屋開始14年計，不論是居屋和即是所謂六市居推出來說，都未試過去到六百多呎那麼大的、 嗯、 就算居屋都好，都是就算是五百多呎，例如彩和苑和這個御雅苑、 嗯、 所以今次這個646應該是復售居屋之後的是最大的一個面積的 size 來的。 嗯，這些大單位算不算數量是多，以及估計會不會都特別受歡迎呢？估計的銷情怎樣？ 我相信应该都是普遍应该受欢迎的，因为始终过去来讲一些绿表的公屋住户都希望可以买一些大一点的单位，改善居住环境。在资料所讲，应该一些报道都讲到话就大概七十几间是646呎。不过另外都有一些可能两房至三房单位都是几百间的。咁我相信对于一些真的公屋居民想向上流动机会呢，咁买一些大一点，咁都是一个好的方向来的。 嗯，虽然有大单位，但其他单位呢又算不算那个面积上面是吸不吸引呢？对于一些即买家来讲。 今次来讲最少最小都是280尺到啦。当然都是、嗯、即希望是讲那个封底位啦，就是280尺咁。咁、 嗯、 但是相对来讲一房至两房以上单位都大概可能都去到60%到。咁、 嗯、 我相信都是特别市区地段啦，相信都是比较受欢迎一点。 嗯，这个虽然是市区地段，但本身去周遭那些的、交通设备啊又方不方便呢？ 都挺近这个的长沙湾港铁站啦，同埋旁边其实都是很多的一些住宅的项目的，例如公共屋邨啦，或者居屋苑都是在那个大都有。我相信譬如在衣食住行几方面呢，买嘢食嘢都应该都是比较即系容易啲、方便啲，又唔系一个好山卡拉嘅地方嚟嘅。 嗯嗯，讲讲个价钱先，介乎154万至到461万。点睇嗰个折扣同埋价钱啊？ 今次叫做系五二折啦，讲紧居屋嘅六二折多一折咁样样。咁、嗯、其实价钱，你话如果四百几万买到六百几尺，我相信呢个都应该都可以负担得到。特别可能一啲家庭人员比较多啲啦，或者可能一啲老人家即系一齐三代同堂住等等，我觉得呢个都系适合佢哋可能去选购，即系优先去考虑买嘅一个方向嚟嘅。 嗯嗯。除了全新呢個長沙灣麗悦苑啦，二千幾伙啦，亦都有啲咧係今次新一期綠置居包括嘅放美單位，有鑽石山啟轉苑啦、油塘高宏苑啦、馬鞍山錦柏苑啦，有百幾伙嘅呢度係嗰個折扣方面同上次比係咪有啲唔同㗎都？ 折扣跟翻今次嘅五二折嘅，咁所以有啲嘅折扣可能比起過去譬如上一期嘅四一折會係少啲啦。咁啊，同埋都單位裏面都見得到啲係比較細啲嘅，即係你問我，可能我都有啲要擔心嘅，因為今次麗悦苑都係單位比較大啲面積，會唔會有啲細單位可能賣唔曬咧？咁亦都唔排除有呢個可能性嘅，其實。 嗯，即係所以你自己都擔心麗悦苑本身都已經有啲細單位未必賣到，咁啊呢啲貨尾單位會唔會更難去銷出咧？又？ 我相信大家如果就算买麗悦苑嗰啲280尺，都会可能优先揀先过180几平方尺嗰啲即系临位单位，特别可能系锦柏苑当中就可能超过100间系啲即系比较细啲嘅单位。咁、我相信今期可能如果咁样去揀嘅话，应该可能呢啲100零尺系比较厚啲，甚至乎可能揀唔晒都未定嘅。 OK， 好啊，唔该晒，招国伟同你倾到呢度先。招国伟就系房委会委员、公屋联会总干事，讲到呢个六字居2023嘅呢个长沙湾丽悦苑有成2000几伙喺当中嘅，当中都有啲大单位，最大去到646方尺嘅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啊，拜拜。 消费者委员会主办，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兔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JPEX 客户无法提费，警方拘捕多名网红及找换店负责人。 旧楼朋友石屎剥落伤途人。 电子点餐越趋普及，明码不实价投诉声。边啲系市民最关注嘅消费新闻呢？ 请即登入 top10.consumer.org.hk 网上投票。 兔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